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幺五八，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一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欢迎来到今天的超体加速日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第二次的专项训练，今天要练的这个项目呢，就是传说当中的间歇跑。今天我要连续的跑几个1公里，每次跑1公里之间呢，用一个400米的慢跑来进行一下恢复。这个1公里的速度呢因人而异对于一些大神来说呢，像今天我的这个速度每公里5分钟其实不算很快，甚至对有些朋友来讲是有点慢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现在连续的按5分的配速冲几个1公里还是有一些挑战和难度的，所以呢我现在也是稍微有点紧张，为此之前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包括在昨天的休息中包括在今天的工作还有调整上。现在经过了1天我是晚上来跑的，我现在看到佳明745当中显示出我的身体电量是还有76点，这个电量呢是比较足的，足够我支撑这样高强度的一个训练了那马上热身之后，我就要开始今天的这个间歇跑的训练了。跑完的感受如何我是不是还能好好的站在这儿跟大家来说话？稍后跑完了跟大家来汇报。Hello， 朋友们，我现在刚刚跑完了，1公里的间歇跑的训练今天一共是跑了6组，6个1公里，每1公里中间呢是休息400米慢跑快走400米，完成了，完成了。哎呀，这个还是比较酸爽的。确实比上一次做的这个1区的慢跑要整个困难很多，感觉不断在挑战自己的心率极限。而且跑完之后，我也是通过这个佳明745进入到加速度这个专业的运动软件里边跟手表同步了一下我今天的训练当中的表现的一些数据发现非常有意思，不管是配速还是心率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波段。每一次在1公里这个区间把速度加到每公里的配速5分以里的时候，会发现心率还有配速很明显是一个这个猛起的波峰，而且是不断的勇攀高峰的这样一个局面一波比一波稍微高一点，不断的来挑战自己心率的这个最大值。间歇跑的这个意义其实也就在于此，如果要是想在这个比赛或者是运动当中取得更好的运动表现，成绩速度有所提高的话，间歇跑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每次都是在5分之内完成的每次都是这个掐着表，每次都在基本上每公里都是在4分50到4分55秒这个区间完成的但是确实非常累后面的这个区间的训练还会加到更多的这个区间比如说同样是1公里，但要跑8次跑10次为了备战我们最后10公里的一个挑战还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总体而言比我想象的要稍微的容易一些我以为自己坚持3、4个后边可能就用尽全力也无法达到这样的一个速度了但是通过今天的这个训练吧，可以说把心里的这个疑虑稍微打消了一点，就是自己的能力还是可以到的，后面只需要不断的去按照这个佳明提供的课表不断的继续坚持训练，进一步来巩固这些成果吧。好，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超体加速日记再见。好，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我得赶紧去喝口水了 说实话，刚刚跑完这一天的时候呢，心里 还是真的挺激动的，因为毕竟是我人生当中正经跑的第一个间歇跑的训练了。但其实啊，我这个进阶的稍微有点猛啊，这节奏稍微快了点。因为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训练节奏来说，在一整个训练周期之内，间歇跑这样的训练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应该是从50米间歇逐渐增加到100米，然后200米、400米、800米，再到1公里，然后再往上加哈。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啊定的这个挑战的训练周期只有1个月的时间啊，之前节目当中这个宋阳也介绍了，所以呢，我们只能把一个完整的周期，应该是一个12周的一个训练周期，这样一个时间呢给它压缩。所以呢，我间歇跑的训练也只能啊从1公里这样一个比较高难度的门槛开始入手了。在这儿呢也是建议啊，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啊，这个运动成绩之前没有那么出色哈，但是想提高的话，想练间歇，还是应该循序渐进。主要呢也只是针对哈，在间歇跑的过程当中，首先把步频给提升上去，然后再考虑配速是怎么样的。这次间歇跑完成之后呢，我看加速度这个软件当中的一些数据分析，感觉特别的好玩哈。这可能是我在跑步之后看运动分析数据看的最多的一次了。尤其是看这个心率指标的时候，因为之前的日记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们想测得自己的最大心率的话，我们靠比如说猛冲400米、猛冲1公里这样的方式能测到最大心率吗？可能是很难的，只有靠这种间歇的方式。我也看到哈，在我今天的这个心率非常明显的起伏变化当中，第一个冲刺1公里最大心率呢只达到了180，第二次呢是达到了181，第三次达到了今天心率的一个最大值是196，第四次的心率最大值呢是190啊，第五次1公里的心率最大是193，第六次心率的最大值是192。所以呢，我们靠这种间歇的一次一次不断的去顶你的最大心率，才能够测出我们最大心率的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值。好，今天的超体加速日记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咱们下一次的日记分享体验再见。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啊。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好朋友啊，体育运动爱好者徐徐。徐徐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徐 啊，欢迎徐徐。徐徐原来老带我们一起去攀登是吧，啊，一起去登山去。我发现徐徐现在这个在做新的一种一项运动哈，在尝试，哎，不错，挺有意思的。而且这项新的运动，这是一个大类，它其中的一类呢，也已经进入到了2024年奥运会，进入到2024年的正式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要聊一聊这个运动，什么呢？其实进入到2024年，有新的四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攀岩 啊，对， 然后呢，滑板，冲浪，还有一个。我们翻译过来叫做霹雳舞， 就是我们跳舞所说的 breaking。 对，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个在英文里边它叫 breaking。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霹雳舞，然后同时说一说舞蹈这一项体育运动。其实我特意查了一下，在原来叫做体育舞蹈，还有一类叫体育舞蹈，曾经想过要进奥运会。 但后来呢？ 但后来呢？是被列入为奥运会的表演项目， 哦， 也没有进入到正式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可能当时认为竞技性不够，也许是。 它就叫做竞技型体育舞蹈，但我很难理解什么叫竞技型体育舞蹈。我记得曾经在电视上，还转播过叫做国标，国标舞是有比赛的。 对对对，有很多特别有含金量的世界型的大型的国标舞的比赛。 国标舞的比赛，那曾经国标舞因为国际舞协。这个舞叫做单也要单项联合会嘛，这个舞蹈这个联合会曾经也有过国标是不是能进奥运会曾经这样的讨论， 但后来这个国标它单项的这种也有类似于像世界杯世锦赛这样的大赛。 对对对。 那它又是舞蹈的其中的一个分支。 是， 那 它是其中的一个舞种。 其中一个舞种。那我们就是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过来，首先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为什么2024年叫做霹雳舞这个事儿能进到奥运会啊？那 breaking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舞蹈哈？我觉得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话题，然后同时来说一说跳舞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好处吧。啊，徐毅先来说 break 究竟什么是 breaking 啊？他确实没跳舞，不太了解。 对。其实 breaking 它是一个技巧性的舞蹈，就是它很多这个动作是和地板相关的， 地板相关的， 对，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和难度， 嗯， 所以一般刚开始入门的人是跳不了这个 breaking 的。 比如说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过街舞比赛里面或什么类似的动作叫 breaking 呢？ 就是比如说在地板上 旋转， 对，这些都属于 breaking， 单手旋转， 对，就是叫托马斯 全旋这样的， 对，类似于这种的，就是它都是 breaking。 它还有，但是 breaking 不是仅限于这种，它还有一些就是用脚去触碰地板，然后用一种有节奏的这种动作，然后去做出来跟音乐旋律和节奏相去配合的这种。就因为舞蹈这种东西我们很难去用语 言 把它表现出 来。 对，我尝试找了一下 breaking 用语言来形容是怎么形容。他说这个 breaking 呢大量吸收的元素呢，其中有一条叫巴西战舞啊，里面有一个，然后体操的动作，甚至中国武术的动作都在 breaking 当中有所呈现。 对，它主要是脚和地板，手和地板。 对，他说分为几个，一个叫摇滚步，这个都翻译过来的啊 ，top rock 摇滚步，然后腿部动作，空中定格，我很难，空中怎么定格？ 就是单手支撑地，然后身体向上，脚腿都是向上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空中制动。 哦 ，freeze， 还有一个叫 power move， 就整体移动。他说呢，有大量的手掌撑地的快速移动， 对， 以及各种倒立定格。还有在地板上以及空中叫做匪夷所思的高难度旋转。 对，有时候我们就会经常说，哇塞，这个动作有点违反人体生理学，违反人体构造。 然后给它定义叫做以个人风格为主的竞技型技巧型街舞的舞种。 对，它是经常会出现在 battle 当中，也就是两个人的对决，它会出现在这种环节当中。 环节当中。 对，因为它可能有。我们知道每一个舞种它都有很多基础的动作和元素，在 battle 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是把这些基础的动作和元素进行有机的排列组合，然后增加个人的这个擅长的地方和风格，对，配合音乐和节奏去做一个表演。 所以这又是一个我觉得在于主观判断打分上非常为主的一个体育项目了。 对，这个也是非常考验就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功和他对音乐的感觉和表现力，还有及时创作能力。 所以看看吧，我们也特别期待这个霹雳舞，我们叫做这个 breaking 进入到奥运会之后第一届它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一定会特别精彩， 肯定特别好看。 对， 所以我现在是从竞技的角度考虑，我说这怎么打分啊？ 这个打分它就是你动作的完成度，然后跟音乐的契合度。 举例子啊，咱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啊，比如说，跳水，跳水里面有叫做标准动作和自选动作， 舞蹈里面依然有标准动作和自选动作。 对啊，就是它能不能同类类比，或者说？我们说冬季项目，你看马上北京冬奥会要开始，冬季项目，比如我们叫自由式，自由式的空中，比如说空中翻转、 回旋， 回旋它都有标准性，你是两周甚至三周，对吧？那你是叫正向的还是倒着这个翻转，都有它标准的这个动作。那其实你看，曾经有非常厉害的一些人物，叫肖恩怀特，肖恩怀特呢是在 U 型池还有大跳台中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有很多动作他是自己研发的 舞蹈依然也有， 然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动作。其实我们知道在体操当中也有这样曾经的情况， 对对对， 那 在舞蹈当中也有， 所以 breaking 里面也会有， 对，所有的舞种里面都会有，就是有 有一些就是很有天赋又很努力的一些舞者，他们会在基础的动作之上去增加一些难度也好，技巧也好，让它形成一个就是非常有个人特点的这么一个动作。 嗯 啊，就是在舞蹈当中依然有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和你说的跳水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动作，比如手要伸直，要贴耳，脚背要绷直，就是舞蹈当中依然有这些对基础动作的 基础要求， 身体某一个部位的要求，你要达到什么角度，要绷直做这个动作，然后另外一个动作手要放在哪个位置，就是依然是有的。 那我们这样慢慢可以理解 breaking 霹雳舞在进入到这个奥运会项目当中，有点像，我觉得特别像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花样滑冰。花滑你看它有自选动作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它有音乐。 对，花滑也是有舞蹈性的嘛， 有舞蹈性，然后它有就是标准的时间之内 的 一段音乐， 对， 你自己选你要什么运都行，然后呢你编排自己的舞蹈动作， 对， 然后空中就会来给你打分了，你的动作做的标准是三周半， 哎，是的， 后点冰还是前怎么样，然后 你跳下来落得稳不 稳， 稳 不稳， 对， 这样理解我们就能理解这 breaking 大概是一个在竞技打分层面可能会遵循的一个规律，但它一定有自己的一个自己一套理论体系。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你会跳 breaking 吗？ 我只会最基础的动作。对，就是因为我们学的，因为我是在舞蹈，相当于是舞社嘛， 啊， 就是我是在舞社上课，对，类似于俱乐部，就是他那个俱乐部里面的，咱们就说舞社吧。 啊，舞社， 俱乐部好奇怪呀。 啊，好吧， 就是舞社的话呢，就是它有不同的舞种，每一个舞种都有不同的老师去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喜好，或者是对这个舞蹈音乐和动作的喜好，去选择不同的时间上不同老师的课。 所以 一开始呢，其实我是试过一节课然后才去报名跳的，但是我试的那节课呢其实是跳的是 hip hop， 就是我们狭义理解的街舞。对，但其实街舞是一个大的概念啊。但是我当时那节课跳的就是 hiphop， 就是第一节课因为我没有舞蹈基础，我当时觉得自己很辛苦很努力的才能跟下来那个动作，就但是跳的真的挺丑的，说实话，但是我就对跳舞这件事就是产生了兴趣，然后我就报了名嘛。报了名之后呢，我当时认为我自己的身体素质、肌肉的力量和控制并没有达到可以去跳 hiphop 的这个级别，然后我就没有选择 hiphop 去学。我一开始先学了爵士，因为爵士呢是相对来讲对于初级入门者比较好掌握、比较好上手的一个舞种，因为它的动作对于女性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把你女性的线条美，然后这个体态的美和动作、肢体，都会有一个最基础的训练嘛，就是它会让你变得更好看、更自信，就是都会不一样，所以也比较简单，它真的是比较简单上手的一个舞种，所以我选择了爵士。 就说到这儿，打断一下徐徐啊，曾经有一位前辈跟我说啊，这个当然也他是搞艺术的一个前辈，他说小女孩，他说这个女孩从小要让她学一学舞蹈， 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她一直去接触，虽然你未必以后要以这个舞蹈为生，但是要练。我说这奇怪，我为什么要练呢？他说女孩练舞蹈特别像男孩练田径，就是从小去练啊，他对你的体姿体态，就是女孩要的更多的是一种体姿体态，然后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 是的， 男孩呢更多是需要就通过田径练的这种肌肉力量爆发，然后后来你再改任何的项目，你去改游泳啊，改什么其他都可以， 是的， 但是你需要从田径打一个基础。真的是这样，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就是我在舞社看到那些小朋友啊，就是一些女孩，她们可能学的比较多的是爵士或者拉丁或者芭蕾啊，男孩可能学的比较多的是一些 hiphop 啊这种。就你看他们，就是他们走路也好，他们整个人的状态也好，就是和其他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就他们从小就培养这种对自己身体美感的认知，然后就是由内而外的，像你刚才说那种自信、优雅感，这个都是从小，如果你能接触这个运动的话，就会对你的整个今后的人生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会不一样， 真的会不一样。 对，是的。 所以原来我不能说我们啊，我觉得说我吧，我可能对于舞蹈的理解没有那么的全面。原来我们说跳街舞， 就 是觉得可对，觉得可能是小流氓那种。 就是谁没事跳街舞，肯定他不好好学习才去跳街舞， 对 吧？ 对， 还有跳街舞这么一说，不能跟他们做朋友的。 对对，就但是就是嗯，小的时候可能还是就是。从社会上也好啊，或者学校也好，家长也好，就是没有一种对舞蹈正确的认识， 嗯， 所以就是可能会传递给孩子们一些不是那么正确的信息， 嗯， 但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去接近这个舞蹈的世界，或者说你可以不用去跳， 嗯， 你就看大家跳，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从他刚开始跳到几个月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就从这个breaking 啊，我们叫翻译过来叫霹雳舞，进入到2024年的奥运会，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舞蹈这件事儿，挺累的，啊，作为一个 runner， 作为一个 runner， 我当时就在想，嗯 ，dancer 这个职业可不好做，它是有氧跟无氧的一个混氧运动。 对，是的，是的，是的。嗯， 那收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为大家来介绍这个 breaking 啊新的奥运项目，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中超即将开赛，战火重燃，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勇向前，为北京，为国安加油，期待您的加入。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哇，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主持人宋阳啊，很高兴今天在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网球啊，有多少人是在网球的界内，又有多少人是在网球的界外啊？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是属于这个不是网球职业运动员啊，职业运动员才有多少啊？多数都是体育运动爱好者，有啊，其中一部分是网球运动的爱好者，那就算界内了。如果说您对网球一点都不懂啊，确实不明白，没打过没看过，不了解，那就算界外了哈。今天请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网球硕士曾博，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温网，同时跟大家来说一说夏季打网球的事儿哈。曾博你好。 宋老师好，大家好。 嗯，咱们一直来说网球，你看这一年又一年四大满贯不断的在打哈，从这个2020年的疫情开始，当时我们在聊疫情下的网球比赛该如何举行啊，控场嘛，控场举行嘛，到现在慢慢有观众进场了，那今年你看温网又重新开打了哈。 对， 先说一说这个温网今年的看点，我们先给这个界内的人来聊一聊，因为界内人比较懂网球嘛，我们先说今年温网的看点，一会儿我们再给界外的人聊一聊什么是温网，好吧。先说今年看点有哪些，温网 最大看点就是德约科维奇冲击第20冠， 第二十冠， 他目前他今年已经刚拿到了这个澳网的冠军和法网的冠军，然后紧接着第三大满贯就是这个温网啊，如果他要再拿到冠军的话，他就相当于连续拿到三个大满贯冠军，而且他的这个大满贯冠军总数量也追平了纳达尔和费德勒啊，就并列第一啊。 德约科维奇今年拿到了澳网的冠军， 澳网 拿到了法网的冠军， 对。 哎，有没有谁是一年四大满贯全，就是这一年全是一个人，把他都拿到？ 之前好像是桑普拉斯拿过一届， 桑普拉斯， 啊，这个具体不太清楚 啊。美国的这个桑普拉斯， 对啊，小威曾经是拿过一轮啊， 小威， 对， 女子， 对， 这个是不是难度太大了？ 难度很大啊，要求他全年保持这种，第一身体要健康，第二就是这个状态就全年状态极佳啊，而且这个最主要的他要适应三种不同场地的打法， 硬地， 对，草地，包括土地， 草地啊和红土， 别说这个一年连拿四大满贯，就是说这个 一生 能把这四大满贯集齐的也目前也就是这个费德勒、德约科维奇还有这个阿加西全满贯，包括纳达尔然后全满贯，就这四个人啊。但是今年以小德的状态来讲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创造历史啊。目前也是看了他的好几场比赛，难逢对手，而且无论是在落后的时候还在这个领先的时候，他这种给人的这种在赛场的这状态、自信心和这种掌控能力确实这个特别强。 之前是那个法网嘛，就红土的那个 红土 的球场，当时我记得我跟曾博还聊过一期节目，当时说那个看看当时是纳达尔 决赛对德约科维奇， 对，当时说纳达尔是不是能够这个保持他红土的这种红土之王，后来 强势 就输给 小德了，输给德约， 当然我们也没想到，就是小德就按照之前的分析嘛，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套路嘛，是不是有适合硬地的，有适合红土的，有适合这个草地的，德约科维奇、纳达尔和这个费德勒正好是几乎各站一块儿， 是 啊，但是呢这个尤其是以纳达尔他以红土上更加的擅长， 对 啊，但是那几位尤其是小德约科维奇好像是在硬地、红土以及草地上发挥基本比较平均， 是 啊，结果现在是德约科维奇，我们不能说他异军突起，应该说他保持这种好的运动状态，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是、 怎么这么多年不光是他了，就三大巨头能保持这样， 而且这个德约科维奇要冲击，如果他真的能拿到这个大满贯的话，那他势必会冲击这个所谓的 GOAT， 就世界这个最佳网球运动员的一个地位吧，算是啊，而且按他的现在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和表现的话，他的总数量应该不止20个啊。费德勒呢，刚刚出局啊，也是看了他一场夜里的比赛啊，确实让人很心酸。 费德勒也今年 参加了温网， 温网出局了， 止步于这个八强，而且这个面对的对手是比自己小15岁的。一位选手，而且这位选手也是费德勒也是这位小选手的这个童年的偶像啊，然后击败费德勒的话，费德勒也是黯然出局啊，按照费德勒目前的这种状态和年龄，他很难再拿到大满贯啊。而纳达尔呢，他可能唯一擅长的就是这个土地，如果这个土场他要是不保的话，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也很有可能会止步于20个，或者是最多再加一个了啊。但是小德呢，就是打法比较全面，而且这个目前来讲没有特别大的伤病，这种对网球的所谓的这种把控能力也越来越强啊。我觉得小德可能的大满贯数量还要继续增加，21、22、23可能会再往下累。 也就是说，小德如果这一次温网夺冠的话，他就是跟这个费德勒以及纳达尔保持一样了， 并列 二十个大满贯的冠军， 对 啊，还是非常有希望看到的，尤其是费德勒 非常有希望 和这个纳达尔都出局了， 对， 都出局了。其实我们刚才在聊哈，硬地、红土和草地这三个呢，就是三个主要的这个男子选手，刚才也几乎各站一块，就是纳达尔是红土，费德勒呢几乎就是温网，就是他的后花园， 对， 是吧？只要到了温网，几乎就是费德勒的这个天下， 对 啊，也跟他的打球的风格、技术以及他的这个主场优势，可以说都有关系， 有关系。 那德约呢？其实德约最好的发挥是在澳网 硬地，对， 澳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就是这个德约科维奇往往在这儿，对，就是这个发挥非常好，所以你看他三个人基本是各把一块啊，各自打下的江山，你们都别来碰。但是今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纳达尔的这个法网的这个 失手， 意外的这个出局，然后呢，这个费德勒温网的这个意外的出局，会不会造就德约科维奇一个再次的一个辉煌？他已经不叫德约科维奇时代了，因为他已经创造出时代了。 是不是能再上一个辉煌的台阶？ 我是觉得他还会再上一台阶啊。他目前现在温网现在已经出来四强，面对的是三位九五后的选手， 九五后 很年轻，而且，就目前状态来看的话，德约应该是势不可挡啊。 到这儿，其实咱们聊一个接连接外，我们聊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啊，也是从说今年这个温网而来啊， 嗯， 就是运动年龄这件事儿， 嗯， 咱之前多多少少聊过一些，我觉得可以再展开来说一说。刚才你提到九五后，其实九五后应该现在是当打之年， 当打之年，嗯。 对吧？ 二十四五岁， 二十四五岁嘛。 嗯， 网球，你像如果咱往前推个十五六年的话，你比如说萨芬， 嗯， 萨芬在出成绩的时候就是二十五六岁， 对， 二十八岁退役嘛。 嗯，是啊， 对吧？ 就是2004、2005、2003这几年啊，二十四五岁的时候， 二十四五岁嘛， 嗯， 无人能敌嘛。 是 那会儿觉得呀，萨芬他太厉害了，这个，包括早些年的这些网球选手，就是刚刚开始登上冠军领奖台，也都是在二十四五岁、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嗯， 就二十岁左右就登上了这个领奖台了。但是现在，为什么在网球这样的这个运动当中出现了小威岁数也很大了， 嗯， 纳达尔、费德勒、德约科维奇还依然在这个舞台上坚持？就是运动年龄，现在我们分运动而言，包括从就曾波也是北京体育大学就说什么，嗯，就是来分析这些年来的变化，什么原因造就了运动年龄的不断的拉长？ 嗯，有几点吧，一个是这个也随着现在这种医疗康复手段的这种先进和提高啊，也就是延缓了运动员的这种算是运动生涯寿命啊，就当你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小伤痛的时候，会迅速的去处理啊，包括这种医疗设备，包括这种康复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先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这就是在就是这个所谓的营养学啊，这方面也是这个与时俱进啊，对这个运动员的营养配餐啊，包括整个这个运动员的自身的一个团队啊，体能训练团队、康复训练团队，包括营养配餐团队，包括这个教练团队啊，都在这个无微不至的在关怀着自己的这一个运动员啊，所以导致着这个有很多这种运动员的这种运动生涯会延长啊，但是呢，能延长到很长很长的也是这个例外啊。 但是你看现在基本上都很长很长， 嗯， 我觉得都很长很长。你比如说这个就拿刚刚这个大家特别关心欧洲杯来说， 欧洲杯 C 罗还踢呢， 嗯， 不管这个葡萄牙成绩怎么样啊，至少大家还看到 C 罗还能跳那么高，还能跑那么快， 还是巅峰状态的 C 罗， 还是巅峰状态。然后说现在又要重新回皇马，又要签一份新约，你就有的时候你不可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运动员的生涯，之前也聊过这个事儿。你说再往刚才我们说往回推十几年啊，当时那个老甲 A 的时候，就我们看足球的运动员老甲 A 的时候，你说一个运动员踢到二十八九岁叫老运动员， 老运动员 该退役了，就是三十岁如果这个运动员还能踢，基本上已经叫储备的这个助理教练是这样一个职位，然后让他才能踢。基本上转过年来到三十岁左右就开始助理教练了。二十八九岁那会儿，你像那几位这个优秀的前锋后卫哈，就基本快退役了。 是， 你看现在运动员三十四五岁、三十五六岁，当打之年， 在 NBA 里边也是三十二岁之后就算老将啊， 嗯。 包括这个也有个现象，就是 NBA 现在正在打总决赛，保罗也三六岁，也是这个 保罗还打呢， 对，还是当打之年啊。对， 詹姆斯也不小， 是， 就是这些运动员都岁数都可以了。 对，这个我认为就是和现代的这种康复手段，包括训练手段，和这种医疗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还是多少有一些关系。 跟运动种类是不是也有关系？ 嗯， 比如说网球，它是属于刚才咱们说的网球是属于隔网运动。 隔网运动， 我记得曾波之前跟我们说过隔网运动，隔网对抗，它并不属于身体直接接触这种对抗。但是我们又说到足球和篮球，它是属于身体直接接触对抗，但是它又是一个团体项目。就你又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项目，就对于这些运动来说，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经验的丰富，还有就是 医疗水平康复水平，整个团队的科技的不断的这种提高，就可以延长你的运动寿命。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当中，可能未必会这个出现这样的，比如说绝对实力的这种个人项目， 田径， 是吧？你真是到了35，你真不行。 是 博尔特那会儿多厉害，多牛啊！你就是不行，你到了三十一、三十二退役的吧？ 对，差不多。 你真是跑不过，叫绝对实力的这种个人项目。再比如说拳击运动，拳怕少壮，中国咱们有一句老话， 没错， 你真是到三十多，霍利菲尔德，你打到三十多岁不行了， 是 你根本不可能对抗那个你再有经验，可能能坚持一段，但是，不行， 对你的体能、你的反应速度，对啊，你的肌肉力量， 对吧？它也是跟运动也是息息相关的。 对啊，像我们所说的这个网球啊、羽毛球啊，更多的可能除了这种身体元素的之外，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心理素质啊，包括这种脑力运动啊，包括你对这个在关键时候的，其实在关键时候评分的时候，更多的其实这时候跟身体没什么关系了啊，更多的是这个所谓的这种网球彼此之间的一个气场，包括你这个队友对这个球的一个信心程度啊，更多的心理可能更占的更多一点。 那咱再问一个界内的事儿，这个隔网运动，你看啊，几个隔网运动吧，乒乓球不用说了， 乒乓球、啊、 无敌，那中国是吧？这个都在为中国咱们运动员改规则是吧？羽毛球也不说了，现在也还行，曾经创造过辉煌，连续的这个在世界上的这种无敌，男子、女子，包括混合啊双打，到了网球这儿，除了李娜，当然也有几朵金花啊，那会儿中国女子网也还行，这几年怎么突然我们说就看不到中国的网球的明星的出现呢？就是为什么当时状态不能延续下来呢？从界内的角度给我们分析分析，当然这个话题比较大哈，咱们就能聊到算哪儿，就是从训练的角度啊，这个整个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角度，从国外来看，我们国内现在网球人才的这种储备，反正这两年没发现什么特别。 对， 是吧？ 对，是没有特别出彩的啊。比如说像这次打温网的女子，国内去了三个人啊，比如说像这个张帅还有这个朱琳啊，朱琳是进入了第二轮，张帅是基本一轮游啊。张帅曾经最好的成绩也打到过温网的八强，非常好的成绩。 张帅也算是咱们熟悉的运动员了， 也比较熟悉，也打了很多年了。 朱琳第一次。 对啊，朱琳是打到第二轮啊，包括这个除了女子之外，这次呢，有个男子选手叫张之臻啊，他也是，也算是创造了中国网球男子的历史。第一呢，一个历史呢，他是第一个打入温网正赛的中国选手啊，之前中国所有的这种男子选手没有打过温网正赛， 没进过正赛 啊，只有这个。像张泽和吴迪打过澳网的正赛，但是也是一轮游啊。张之臻呢，很可惜啊，他本来他可以把这历史再往前更进一步的话，他应该是2-1领先的时候被翻盘啊，相当于也是止步于第一轮。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创造了中国网球男子的一个历史，他的世界排名也达到了中国男子。在这个男子网坛上的排名新高是130名啊，之前最高的是像吴迪，应该是140多啊，也是更进一步， 有积分呗，是吧？ 对对对，排名世界排名啊，所以说这个网球呢，国内呢一直都在没有放弃，都在培养我们的所谓的顶尖的网球选手啊，但是更多的可能，我觉得我认为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选材啊、选苗啊，对吧？在这方面可能再抓一抓，而且这国内的这种网球联赛的机制可能再建立的健全一点啊，让大家更有更多这种比如说自己内部的一个这个巡回的机制啊，再就是可能多走出去，多打一些这种小积分，比如 ATP 250 250之类的这样的赛事，去积攒一些经验啊，可能这个网坛会中国的网球可能会再更进一步啊。 嗯，反正一个项目的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这种怎么说流行，它绝对离不开一个明星的诞生。 是 中国网球，我是觉得在大众普及或者说青少年疯狂的开始学网球，就是在李娜那会儿开始了。 对啊，应该是有两个高点。对，您说这个偶像的力量， 偶像力量。 第一个高点呢，是在90年代张德培啊， 嗯， 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网球，这网球是干什么的啊？突然出现张德培，大家反正大街小巷都在讨论张德培，但是有可能大家还依然不知道网球是什么， 嗯， 但是因为这个偶像的话，一个这个一个亚裔的一个面孔，大家慢慢的对这项运动有了这种搜索也好，有了这个认识也好，然后再就是一个高点，就是2000几年的一个李娜啊，突然带了一股网球热啊，所有的这种城市也都大型这种网球场，完了网球的培训机构也越来越多啊，完了青少年打网球的也比较多，包括现在这个暑假开始了，然后我去那个我们家旁边的球馆的话，很多这种小学生都在报这个网球班在学习啊， 是，所以他离不开明星的这种带动， 是。 所以我们说在叫体育以及运动经济学里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案例，就是说如果你想在一个地区推广一下运动，最经济的方法，最经济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比较花时间的方法以及比较费钱的方法，就是你先铺面嘛，你先撒种子，先把地平地先撒种子，然后养出一大片田地来，里边可能挑出一根最好的，然后慢慢来培养，这个比较花时间的方法哈。但可能人家比较早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就是在体育运动方面可能是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如果你想迅速推广一项运动，就需要先拔出一个尖来，这个拔尖你可能先不用种这么多啊，不管是引进也好啊，规划也好啊，先造出一个明星，一个人就够，就是说就真的就一个人就够，这一个人一定是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的身上，然后让他在这个体育项目当中大放光彩，迅速的就全面铺开，因为这一个人明星的一种带动的力量， 造星 、所以这是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呢，你不能说功利也好，不能说怎么样也好，就是如果在我们这个地区想推广网球运动，我们特别期待能够有网球明星的出来， 是 但是哎呀，什么时候又能再出一个李娜呢？就跟什么时候我们的篮球上再能出一个姚明，是吧？这个有的时候也是那个可遇而不 可 求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基本都是从界内的角度来说温网。说到了一个小德可能在温网当中创造一个新的历史。小德如果夺冠的话，就是三个人，德约科维奇、纳达尔和费德勒都是20个大满贯。同时说小德的今年可能还创造一个历史，当然要看哈。小德已经获得了2021年法网以及澳网的2个冠军， 对， 接下来还剩两个啊，一个是温网，还有一个美网，对吧？这两个如果再得的话，就今年一年的这个四大满贯全都拿到手里面，不完全统计，之前可能是桑普拉斯干过这事儿，是看看小德能不能再创造一个新的历史。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分析了一下界内的角度，分析了一下运动员寿命的一个问题，对吧？隔网类运动，然后集体类叫团体类这种运动啊，这个运动寿命、运动员寿命都在不断的拉长，这跟科学的训练，团队的支撑都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绝对实力这种个人项目，还是年轻人的一个天下，比如说田径啊，比如说我们说的拳击，其实刚才少说一个，还有一类运动就是叫做绝对反应能力的运动，是年轻人的天下，电竞，电竞类的运动，你基本17、18岁、18、19岁，你过了20，都算老运动员， 老将 啊。你看那个无人机大赛，无人就是世界，还有无人机世界锦标赛，14岁的冠军。就是他戴着那个第一视角的 VR 的眼镜驾驶那个无人机，就是你看电视直播你是根本反应不过来的，就是这个绝对反应实力一定是年轻人，他反应太快了，这种反应还体现在 F1 赛车的这些驾驶员们 基本上现在都是一老配一年轻，年轻基本都是20刚出头。 是， 行，那这期的界内界外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还会请曾波，我们从界外的角度来聊一聊四大满贯都有哪些。那温网在四大满贯当中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和定位？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进擂，进擂！ 北京时间2016年8月20号，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中国选手傅海峰、张楠对阵马来西亚组合吴卫生、陈卫强，16-21、21-11，前两局大比分，双方打成1-1。赛前，中国队的优势项目女单、女双都没有拿到奖牌，混双也只拿到一枚铜牌。男子单打夺金热门林丹又在半决赛不敌老对手李宗伟，而男子双打一直是中国队的弱项。傅海峰、张楠和对手此前在世界羽联赛时交手3次，1胜2负，处于下风。双方在奥运会小组赛相遇时，对手又2-1获胜。所以综合以上，赛前许多人都隐隐觉得这回中国羽毛球队可能和金牌无缘了。傅海峰、张楠组合只有2年，赛前只夺得过3站公开赛的冠军，2015年世锦赛还止步8强，奥运会前排名世界第3。好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李龙大柳岩星在1/4决赛出局，去年世锦赛冠军阿山塞迪亚万在小组赛被淘汰。在进入前4的组合中，傅海峰、张楠世界排名最高。 接得不错，张楠跟上，好球， 漂亮，跟上，漂亮，强王，18平。 决胜局18平、19平，傅海峰接发球， 压住， 哎呀！ 但头顶抽球下网，20-19，马来西亚组合得到金牌点。 站手球往后退了， 像马来西亚队的金牌点。 加油，张楠！ 太紧张了， 太紧张。 好，发球， 发球没 球， 发球没过， 20平。 关键时候，对手陈伟强发球失误，20平。 又来到了关键和20-20。 吴卫生平抽中路，傅海峰挡球， 哎呀， 下手 没关系，没关系， 出界，21-20，马来西亚组合再次获得了赛点。 现在是吴卫生发球，傅海峰接发， 好球，又是没 发 过去， 给中国队一次机会。 吴卫生发球又失误了，21平， 还是害怕傅海峰啊，发得不错， 半高球。 对手出界了， 中国队 一次牌 点。 吴卫生出界，22-21，中国组合逆转拿到赛点。 傅海峰发球，打得不错。 张楠平抽， 对扑一下。 陈卫强回球下网。 好，耶，赢了， 23-21， 太棒了， 顶住了太多的压力了。 傅海峰真的是 封神之战， 对啊，对，名垂史册。这是本次里约奥运会上羽毛球队中国队所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坑坑洼洼的，一路的跌倒爬爬的，最后拿到冠军了。从6岁开始受父亲的影响，开始喜欢羽毛球，在球场上我就要求胜，我觉得这是给我最好的回报吧。 里约奥运会是傅海峰参加的第4次奥运会，近3届奥运会他都成功闯入了男双决赛。他前2次搭档蔡赟，在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2012年伦敦收获金牌。 我觉得这个舞台可能离我已经越来越远了吧，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时间再去为这个队伍付出。 男双这块金牌极大鼓舞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士气，男子单打选手陈龙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也成就了一段新的传奇。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